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0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观照品第3-3。儿时舍利子白佛言，世尊，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菩萨摩诃萨，从何处末来生此间？从此间末当生何处？佛告舍利子，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菩萨摩诃萨，有从于佛土末来生此间，有从都市多天末来生此间，有从人中末还生此间。舍利子，若从于佛土末来生此者，是菩萨摩诃萨即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。由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故，转生变得深妙法门，速现在前。从此以后，恒与般若波罗蜜多即得相应，在所生处常执诸佛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能令般若波罗蜜多见得增长。若从都市多天末来生此者，是菩萨摩诃萨即为一生所系，与六波罗蜜多常不忘失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皆得自在。若从人中末还生此者，是菩萨摩诃萨除不退转，其根昧钝，不能及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，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皆为自在。舍利子，如所问，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菩萨摩诃萨，从此间末当生何处者？是菩萨摩诃萨从此末已生于佛土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在在生处常得值遇诸佛世尊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，入初净律，入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净律，一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得净律故，生长寿天，随彼受尽，来生人中，值遇诸佛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虽行六种波罗蜜多，而根昧钝，不甚明利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入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，一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故，舍诸净律而生欲界。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意根昧钝，不甚明利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入初净律入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净律，入慈无量，入悲喜舍无量，入空无边处定，入实无边处，无所有处， 非想非非想处定，修思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修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是菩萨摩诃萨，有方便善巧故，不随境虑无量无色势力而生，但生有佛世界，直遇诸佛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常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，此贤劫中定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入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，入慈无量乃至舍无量，入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故，不随净律无量无色势力而生，还生欲界，若刹帝利大族，若婆罗门大族，若长者大族，若居士大族，未欲成熟诸有情故，不畏贪染，后有故生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入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，入慈无量乃至舍无量，入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，是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故，不随净律无量无色势力而生，或生四大王众天，或生三十三天，或生夜摩天，或生都士多天，或生乐变化天，或生他化自在天，未欲成熟诸有情故，即为严净诸佛土故，常值诸佛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无空过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有方便善巧故，入初净律，于此处末生凡世中，作大梵王，威德炽盛，胜于凡众多百千倍，从自天处游诸佛土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其中有菩萨摩诃萨为证无上正等菩提者，劝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以证无上正等菩提，为转法轮者，请转法轮，为欲利乐诸有情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有方便善巧故，入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，入慈无量乃至舍无量，入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，修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自在现前，不随净律无量无色势力而生，是菩萨摩诃萨一生所系，现前奉事，亲近供养，现在如来应证等觉，于是佛所勤修凡行，从此间末生都使多天，尽彼受量，诸根无缺，具念正知，无量无数百千俱之诺由他天众围绕导从，游戏神通，来生人中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无量众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具六神通，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， 由诸佛土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修菩萨行，智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具六神通，游戏自在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所经佛土，无有声闻独觉之名，唯有一乘真净行者，是菩萨摩诃萨与诸佛土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渐次增长，严净佛土，成熟有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具六神通，游戏自在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所经佛土，有情受量不可数之，是菩萨摩诃萨与诸佛土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渐次增长，严净佛土，成熟有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具六神通，游诸世界，有诸世界无三宝名，是菩萨摩诃萨往彼赞叹佛法僧宝，令诸有情深生敬信，游思长夜利益安乐，是菩萨摩诃萨于此命中生有佛界，修菩萨行，至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勇猛精进，得初净律乃至第四净律，得慈无量乃至舍无量，得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，修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，修佛实力乃至一切相之，是菩萨摩诃萨不生欲界，不生色界，不生无色界，长生能益有情之处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先已修习六波罗蜜多，初发心仪，便入菩萨正性离生，乃至正得不退转地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先已修习六波罗蜜多，初发心仪，便能辗转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度无量众，与无余一大涅槃界而般涅槃，般涅槃后所说正法，若住一劫，若一劫余，离了无边诸有情类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先已修习六波罗蜜多，初发心已，便能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，与无量无数百千俱之诺由他菩萨摩诃萨前后围绕，游诸佛土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得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于中游戏，先入初净律，从初净律起入灭尽定，从灭尽定起入第二净律，从第二净律起入灭尽定，从灭尽定起入第三净律，从第三净律起入灭尽定，从灭尽定起入第四净律，从第四净律起入灭尽定，从灭尽定起入空无边处，从空无边处起入灭尽定，从灭尽定起入实无边处， 从实无边处起，汝灭尽定。从灭尽定起，入无所有处。从无所有处起，入灭尽定。从灭尽定起，入非想非非想处。从非想非非想处起，入灭尽定。从灭尽定起，入出境律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，于诸圣定、顺逆、往还次第、超越、游戏自在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虽已得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修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。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一切智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而不取欲留果。若依来果，若不还果，若阿罗汉果，若独觉菩提，若无上正等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方便善巧故，令诸有情起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使得欲留果，乃至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，或令有情修佛实力，乃至一切相智，使得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此诸声闻独觉果智，即是菩萨摩诃萨忍。舍利子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，主不退转地，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，能为四事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住六波罗蜜多，净都使多天宫。当知是菩萨摩诃萨，此贤劫中，定当作佛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虽已得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已得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以修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心去菩提，常无懈废，而于圣地，现未通达。舍利子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一生所系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游诸世界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严净佛土，安立有情与无上觉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要经无量无数大劫，乃证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六种波罗蜜多，常勤精进，扰仪有情，口常不说，饮无异语，身亦不起，饮无异业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常勤精进，扰仪有情，从一佛国至一佛国，断诸有情三恶趣道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虽具住六波罗蜜多，常以布施波罗蜜多而为上首，勇猛修习诸菩萨行，会诸有情一切乐具，常无懈息，虚食与食，虚饮与饮，虚称与称，虚衣与衣，花香、璎珞、房舍、卧具、床榻、灯明、财谷、珍宝，随其所需滋生之物， 皆悉即使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虽具住六波罗蜜多，常以境界波罗蜜多而为上首，勇猛修习诸菩萨行，具身与意殊胜律仪，劝诸有情亦令修习如是律仪，令速圆满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虽具住六波罗蜜多，常以安忍波罗蜜多而为上首，勇猛修习诸菩萨行，远离一切愤恚等心，劝诸有情亦令修习如是安忍，令速圆满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虽具住六波罗蜜多，常以精进波罗蜜多而为上首，勇猛修习诸菩萨行，具足修行一切善法，劝诸有情亦令修习如是精进，令速圆满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虽具住六波罗蜜多，常以净律波罗蜜多而为上首，勇猛修习诸菩萨行，具修一切圣摄摩他，劝诸有情亦令修习如是圣定，令速圆满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虽具住六波罗蜜多，常以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，勇猛修习诸菩萨行，具修一切毗婆舍那，劝诸有情亦令修习如是圣慧，令速圆满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化身如佛，遍入地狱旁生鬼界，若人若天，随其类因，为说正法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安住六种波罗蜜多，化身如佛，遍道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，为诸有情宣说正法，严净佛土，与诸佛所听闻正法，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周览十方最胜佛土微妙镜像，而便自起最极庄严清净佛土，于中安处一生所系诸大菩萨，教令速证无上菩提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，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成就大事三十二相，诸根猛利清净端严，众生见者无不爱敬，因思劝导，应其根欲，令见证得三乘涅盘。如是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学清净身与意业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虽得诸根名利，而不自重轻他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恒住十界波罗蜜多，乃至未得不退转地，于一切时不堕恶趣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未得不退转地，常不舍离十善业道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十界波罗蜜多，做转轮王，成就七宝，以法教化，不以非法，安利有情与十善道，亦以财宝济诸贫乏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十界波罗蜜多，无量百千世做转轮圣王，执于无量百千诸佛供养恭敬，尊重赞叹，舍施内外，不以为难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安住六种波罗蜜多， 常为邪见盲名有情，作法照明，一持此名常以自照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此法照明从不舍离，是菩萨摩诃萨由是因缘与诸佛法常得现起。是故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与身与意三有罪业，无容暂起。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有罪身与意业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作是念，此事身我由此故而起身业，此事语我由此故而起语业，此事意我由此故而起意业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有罪身与意业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得身即身业，不得语即语业，不得意即意业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得身与意即身与意业者，便起悭贪心、犯戒心、愤恚心、懈怠心、散乱心、恶慧心。若其此心不明菩萨摩诃萨，是故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摩诃萨生此念者，无有是处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能净身与意三种粗重。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能净身与意三种粗重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得身即身粗重，不得语即语粗重，不得意即意粗重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净身与意三种粗重。又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恒具受持十善业道，不起声闻及独觉心，常遇有情起大悲心。舍利子，无意说是菩萨摩诃萨能净身与意三种粗重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净菩提道。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名为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得一切身与意业及三粗重，不得布施波罗蜜多，不得境界波罗蜜多，不得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得精进波罗蜜多，不得净律波罗蜜多，不得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得声闻乘，不得独觉乘，不得菩萨正等觉乘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菩提道。何以故？以菩提道与一切法皆不得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去菩提道无能智者。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缘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去菩提道无能智者？ 佛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时，不着色蕴，不着受想行识蕴，不着眼处，不着耳鼻舌身意处，不着色处，不着声香味触法处，不着眼界、色界、眼识界，不着耳界、声界、耳识界，不着鼻界、香界、鼻识界，不着舌界、味界、舌识界，不着身界、触界、身识界，不着意界、法界、意识界，不着苦生地，不着极灭道生地，不着无名，不着形、识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不着四念住，不着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不着布施波罗蜜多，不着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不着佛实力，不着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一切智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不着欲留果，不着依来，不还阿罗汉果，不着独觉菩提，不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不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舍利子，由是因缘，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，增长炽盛，去菩提道，无能智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素能圆满一切之智，成圣之故，常不坠堕诸险恶趣，不受下贱人天之身，永不贫穷，所受身形诸根具足，容颜端正，为诸天人阿苏罗等之所敬爱。十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何等名为菩萨摩诃萨所成圣智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由成此智，尽见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，尽闻彼佛所说正法，尽见彼会一切声闻菩萨僧等，一见彼土庄严之相，诸菩萨摩诃萨由成此智，不起世界想，不起佛想，不起法想，不起声闻僧想，不起菩萨僧想，不起独觉想，不起我想，不起非我想，不起佛土庄严之想，诸菩萨摩诃萨由成此智，虽行布施波罗蜜多，而不得布施波罗蜜多；虽行境界波罗蜜多，而不得境界波罗蜜多；虽行安忍波罗蜜多，而不得安忍波罗蜜多；虽行精进波罗蜜多，而不得精进波罗蜜多；虽行静虑波罗蜜多，而不得静虑波罗蜜多；虽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不得般若波罗蜜多；虽行四念住，而不得四念住；乃至虽行八圣道之，而不得八圣道之； 虽行佛实力而不得佛实力，乃至虽行一切相智而不得一切相智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所成圣智。诸菩萨摩诃萨由成此智，苏能圆满一切佛法，虽知一切法而不得一切法，以自性空故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能净五眼，所谓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清净肉眼？佛言：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百余刹那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二百余刹那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三百余刹那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四百、五百、六百乃至千余刹那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一盏不周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两大洲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三大洲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四大洲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小千世界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中千世界，有菩萨摩诃萨肉眼见三千大千世界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清净肉眼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清净天眼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天眼见一切四大王众天天眼所见，见一切三十三天夜摩天、都使多天、乐变化天、他化自在天天眼所见，见一切凡众天天眼所见，乃至见一切色究竟天天眼所见。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天眼所见一切四大王众天乃至色究竟天天眼所不能见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天眼能见十方净切沙等世界有情死此生彼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清净天眼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清净慧眼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慧眼不见有法，若有为若无为，若有漏若无漏，若世间若出世间，若有罪若无罪，若杂染若清净，若有色若无色，若有对若无对，若过去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欲界系，若色界系，若无色界系，若善若不善，若无记，若见所断，若修所断，若非所断，若学若无学，若非学非无学，乃至一切法若自性若差别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慧眼不见有法，是可见，是可闻，是可觉，是可识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清净慧眼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清净法眼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法眼能如实知不特切罗种种差别，此随信行。 此随法行，此无相行，此住空，此住无相，此住无愿，此由空解脱门起五根，由五根起无间定，由无间定起解脱智见，由解脱智见永断三劫，所谓萨迦夜见。戒禁取一永断此三劫，故得预留果。此由修道薄欲贪嗔恚得一来果，此复由上品修道永断欲贪嗔恚得不还果，此复由增上品修道永断无顺上分节，所谓色贪无色贪无明慢调举，永断此无顺上分节故得阿罗汉果。此由无相解脱门起五根，由五根起无间定，乃至永断五顺上分节得阿罗汉果。此由无愿解脱门起五根，由五根起无间定，乃至永断无顺上分节得阿罗汉果。由二由三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清净法眼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法眼能如实知所有即法皆是灭法，由知此故便得五根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清净法眼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法眼能如实知此菩萨摩诃萨最初发心修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成就信根精进根方便善巧故，益受身增长善法，是菩萨摩诃萨或生刹帝利大族，或生婆罗门大族，或生长者大族，或生居士大族，或生四大王众天，乃至或生他化自在天，诸于彼处成就友情，随诸友情心所爱乐，即使种种上妙乐具严净佛土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不堕声闻独觉等地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，终不退转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清净法眼。复次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法眼能如实知此菩萨摩诃萨与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受记，此菩萨摩诃萨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受记，此菩萨摩诃萨与无上正等菩提已得不退，此菩萨摩诃萨与无上正等菩提未得不退，此菩萨摩诃萨已到不退转地，此菩萨摩诃萨未到不退转地，此菩萨摩诃萨已圆满神通，此菩萨摩诃萨未圆满神通，此菩萨摩诃萨神通已圆满故，能往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此菩萨摩诃萨神通未圆满故，不能往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，此菩萨摩诃萨已得神通，此菩萨摩诃萨未得神通，此菩萨摩诃萨已得无生法忍， 此菩萨摩诃萨未得无生法忍。此菩萨摩诃萨已得圣根。此菩萨摩诃萨未得圣根。此菩萨摩诃萨已严净佛土。此菩萨摩诃萨未严净佛土。此菩萨摩诃萨已成熟有情。此菩萨摩诃萨未成熟有情。此菩萨摩诃萨已得大愿。此菩萨摩诃萨未得大愿。此菩萨摩诃萨已为诸佛成欲。此菩萨摩诃萨未为诸佛成欲。此菩萨摩诃萨已亲近诸佛。此菩萨摩诃萨未亲近诸佛。此菩萨摩诃萨寿命无量。此菩萨摩诃萨寿命有量。此菩萨摩诃萨得菩提时，比丘僧无量。此菩萨摩诃萨得菩提时，比丘僧有量。此菩萨摩诃萨得菩提时，有菩萨僧。此菩萨摩诃萨得菩提时，无菩萨僧。此菩萨摩诃萨专修利他行。此菩萨摩诃萨兼修自利行。此菩萨摩诃萨有难行苦行。此菩萨摩诃萨无难行苦行。此菩萨摩诃萨为一生所系。此菩萨摩诃萨为多生所系。此菩萨摩诃萨一住最后有。此菩萨摩诃萨未住最后有。此菩萨摩诃萨一座妙菩提座。此菩萨摩诃萨未作妙菩提座。此菩萨摩诃萨有魔来世。此菩萨摩诃萨无魔来世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清净法眼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清净佛眼？佛言：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菩提心无间，入金刚预定，得一切相智，成就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障无碍，解脱佛眼。菩萨摩诃萨有此佛眼，超过一切声闻独觉智慧境界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闻，无所不觉，无所不识，与一切法见一切相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清净佛眼。舍利子，菩萨摩诃萨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，乃得如是清净佛眼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如是清净无眼，常勤修习六道彼岸，所以者何？此六道彼岸总摄一切善法，为一切声闻善法、独觉善法、菩萨善法、如来善法。舍利子，有问如来应证等觉，以实而言，何法能摄一切善法？佛正答言：所谓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此般若波罗蜜多是一切善法之母，能生五波罗蜜多及五眼等诸功德故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欲得清净无眼，当学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当学如是清净无眼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学如是清净无眼，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舍利子，复有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能引发六神通波罗蜜多。所谓 神境至正通，天耳至正通，他心至正通，宿住随念至正通，天眼至正通，漏尽至正通，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引发神境至正通？佛言：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神境至正通，能起种种大神便是。所谓震动十方，各如净切沙界、大地等物，变一为多，变多为一，或隐或显，迅速无碍。山崖墙壁，直过如空，灵虚往来，犹如飞鸟。地中出没，如出没水；水上经行，如经行地。身出烟焰，如燎高原；体住众流，如霄雪岭。日月神德，威势难当。以手文魔，光明隐蔽，乃至静居转身自在，如斯神变，其数无边。舍利子，此菩萨摩诃萨虽有如是神境智用，而于其中不自高举，不着神境之正通性，不着神境之正通事，不着能得如是神境之正通者，与着不着，俱无所着，何以故？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本来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：我今引发神境之正通，为自娱乐，为除，为得一切之智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引发神境之正通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引发天耳之正通？佛言：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天耳之正通，最胜清净，过人天耳，能如实闻十方各如净切沙界、情非情类种种音声，所谓遍闻一切地狱声、旁声声、鬼界声、人声、天声、声闻声、独觉声、菩萨声、诸佛声、呵毁生死声、赞叹涅槃声、气背有为声、去向菩提声、厌恶有漏声、心乐无漏声、称扬三宝声、制服邪道声、论义抉择声、奉诵经典声、劝断恶法声、令修善法声、拔济苦难声、庆慰欢乐声，如是等声，若大若小，悉能遍闻，无障无碍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虽有如是天耳作用，而于其中不自高举，不着天耳之正通性，不着天耳之正通事，不着能得如是天耳之正通者，与着不着，俱无所着，何以故？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本来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： 我今引发天耳之正通，为自娱乐，为除为得一切之智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引发天耳之正通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引发他心之正通？佛言：舍利子，有菩萨摩诃萨他心之正通，能如实知十方各如净切沙界，他有情类，心心所法。所谓辨知他有情类，若有贪心，如实知有贪心；若离贪心，如实知离贪心；若有嗔心，如实知有嗔心；若离嗔心，如实知离嗔心；若有痴心，如实知有痴心；若离痴心，如实知离痴心；若有爱心，如实知有爱心；若离爱心，如实知离爱心；若有取心，如实知有取心；若离取心，如实知离取心；若聚心，如实知聚心；若散心，如实知散心；若小心，如实知小心；若大心，如实知大心；若举心，如实知举心；若下心，如实知下心；若极静心，如实知极静心；若不极静心，如实知不极静心；若调心，如实知调心；若不调心，如实知不调心；若定心，如实知定心；若不定心，如实知不定心；若解脱心，如实知解脱心；若不解脱心，如实知不解脱心；若有漏心，如实知有漏心；若无漏心，如实知无漏心；若有异心，如实知有异心；若无异心，如实知无异心；若有上心，如实知有上心；若无上心，如实知无上心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虽有如是他心之用，而于其中不自高举，不着他心之正通性，不着他心之正通事，不着能得如是他心之正通者，与着不着俱无所着，何以故？自性空故，自性离故，自性本来不可得故。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：我今引发他心之正通，为自娱乐，为除为得一切之智。舍利子，是名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所引发他心之正通。卷第404。